话呀，你大点声。 嘘，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， 出身贫苦的农村兵姜世安爱上了大校的女儿韩林，老家给姜找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未婚妻，这使姜世安陷入矛盾之中。韩林对姜世安是何感觉？姜世安做出了怎样的选择？而两人之间的牵绊才刚刚开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大校的女儿》，演播九杰。 在一起的女孩子崇拜的人容易相同，但是表现崇拜的方式却永远不会相同。比如我，自尊胆怯，由于自尊而胆怯，由于胆怯而自尊。再比如焦书红，大胆而自信，刚好与我反了个个儿。我敢200%的保证，这次的门诊相遇绝不是邂逅。焦书红肯定事先进行过一番福尔摩斯式的工作。一进门，我便靠着门后的诊床站住了。焦书红走过去，在就诊病人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我心情很复杂，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，但是有点激动。哪里不舒服？医生的职业用语，语气神态也是职业的，温和、平静、淡然。复杂的心境一下子趋向单纯。我想走。 啊，医生，我这边的锁骨疼。 天哪，还锁骨？他还不如干脆说胸骨得了。他开始解领扣，尽管背对着我，我也知道那领扣下是一片怎样光滑、雪白、细嫩的肌肤。我深深地低下了头，面孔发烧，心里一个劲儿的希望，这是唯一的希望，希望我的那位同学的锁骨真能查出点什么毛病才好。当然没有，怎么可能有？他以为叫一个人来陪着他，就会使他的行为在这个男人眼中显得纯洁。可这个男人不是傻瓜，他会瞧不起我们的。讨厌，讨厌，讨厌。我总算是没有发作，总算强忍到一切结束。在我如获大赦夺门逃跑时，却忽然听到有人叫韩林。谁在叫？不是焦书红，是男生。会是他吗？不会啊，可屋里再没有别人，是他了。可他怎么知道我是韩林，韩林是我呢？我迟迟疑疑地转过身，他正在对我微笑，那微笑似七月的阳光，使我头晕目眩。他说话了，南方普通话，跟我一个人说，而不是52个。他说的大意是，这次考卷批出来了，想不到你会有如此独到的见解，年龄这么小，一定要珍惜自己。七月的阳光照耀，铮铮的，铮铮的。忽然我掉头跑掉，泪水在脸上奔腾，淹湿了我用来擦拭的衣袖。我感觉到的欢乐和悲哀太巨大了，巨大的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限度。 回到宿舍，我拿起了镜子，镜子里是一张圆圆的、红红的、泪汪汪的娃娃脸，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。这张脸前缓缓出现了另一张轮廓鲜明的脸庞，苍白、清丽、深刻、高贵。那是他的妻子。我把镜子扣在了桌子上。他叫我韩林，我忽然发现这名字是好听的。以前我曾那么不喜欢他，林，多么的俗气平常。他叫韩林，他显然注意到了韩林渴望他注意到的那一切。我以那一切来显示着我的存在，我的价值。我是多么的天真固执啊，可是我成功了，在他那里。那一年我18岁，可是魏深深却不这么认为，这是成功。那算什么呀，你为什么不给他来一个第三者插足？我立刻痛心地发觉我选错了谈话对象，或者说选错了谈话题目。懒懒地我说，插不上呗。你插啦？那时还不兴这个。魏深深看着我笑笑，轻轻地摇头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气。我把脸扭向了一边。后来护训队毕业，我被分进了岛里的医院，永远地离开了他，再没有过任何联系，没写过信，甚至想不起打个电话。打电话原是极容易的事，两个医院有直接的业务联系，可是我没打。这跟道德呀、理智呀什么的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不道德、不理智的念头，只是没想起来就是了。可是我忘不了他，他的存在和他的认可在我心中变成了精神一类的东西，我很骄傲，仿佛自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百万富翁。了解的人自然会看重，有眼无珠的忽视，我丝毫不以为意。我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，那世界被知识、被书本、被未来、被自信充实着。唯一令我遗憾的是工作，护士工作，它过于简单和被动，与我渴望的钻研、创造、绞尽脑汁的境界差距太大。有一天，我们内科护士班得到了一个择优保送的医科大学名额，大家都认为这名额非我莫属，我也这样认为，可最后这名额却归了小姚，一个脸蛋像水蜜桃一样饱满的县城姑娘，见人爱笑，笑得甜汁儿流溢。得知是他时，我简直傻了，一个劲儿地跟燕南说，这怎么回事啊，他连汉语拼音都不认识，他去不如我去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燕南满脸的怜悯，迟疑了一会儿才告诉我，他已经打听清楚了，那是我们主任的意思。其实不用打听也应该想到，内科大事儿小事儿主任当家，教导员不过是个摆设。可是我不能理解，不能接受，主任他为什么呀？他是50年代的老大学生，一口俄语说得像唱歌一样，医术漂亮，人也漂亮，威武魁梧，气宇轩昂。因为有海外关系才被军区总院下放了来，他来后不久就对我的才智表示了公开的欣赏，我视他为知己，小心翼翼保持着与他的距离。在崇拜敬重的人面前，我的首要反应永远是拘谨，好比爱极了一样东西反而不敢轻易触碰，生怕不当心损害了他。唯有以10倍出色的工作学习响应着对方的欣赏，深信对方的心智完全能够体会和理解。 但是显然他更欣赏小瑶。小瑶哪儿好呢？ 哼， 小瑶啊，人家是主任感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呗。燕南说，并举例说明。有一次燕南来我们护士办公室找我，遇上了主任和小瑶。主任问小瑶为什么不服从护士长的分配去做一件什么事儿。小瑶身子一扭，背对主任，小嘴微撅说，人家不愿意嘛。主任凝视着小瑶甩给他的后脑勺，脸上露出了年轻温柔若有所思的微笑。哎，韩莲，你懂吗？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来说，在年轻异性眼里的男性魅力可比领导的威严更宝贵。燕南在冲着我放马后炮，我凭什么就认为主任会认为我比小瑶他们更懂得他的魅力？小瑶不懂汉语拼音，却比我聪明。燕南说，这不是聪明，是本能，没有了本能还不如没有聪明。我感到悲哀。燕南安慰我说，嗨，别灰心，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呗。 怎么越呀？ 燕南双手捧起我耷拉着的头，双唇微撅道， 人家不愿意嘛。 怎么样？ 太不怎么样了。 我终于笑了。这样啊，还不把我们主任吓晕过去。看到我笑，燕南也笑了。燕南真好。从此以后，在主任面前，我再也没有了拘谨，再也不关心他眼中我的形象。他从根本上不懂得我。我是女人，但首先是人。我首先要向这个世界证明的是我作为人的存在和价值。就为这件事，我把我的主任摒弃了，同时摒弃的还有我的理想。击碎一个理想，原来是这样的容易，一件小事足矣。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像我心中的他一样，像燕南一样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大笑的女儿》。 燕南军医大学毕业后就回到了岛里，是我们医院唯一的妇产医生。燕南的身上永远有一股消毒液的味儿，即使脱下白大褂，脱下军装，脱下衬衣，在淋浴喷头下冲上三个钟头，再换上刚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也没用，那味道啊，已经渗透到他的血液里去了。由于是医院里的唯一，他经常要做手术，每做手术就要把手连胳膊浸到消毒液桶里泡，这个桶里泡半小时，那个桶里泡十分钟，手上的油脂都被泡没了。本来那双手是无可挑剔的美白，手掌纤小，食指细长，手背上并排四个浅浅的坑，可惜的是略显干燥了，失去脂油滋润的表皮皴裂出一层细小如尘的鳞屑。我挺遗憾，我要有燕南那样好看的手，睡觉都戴手套，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。燕南却不遗憾，只是自豪。她也该自豪，名副其实一方领地的女皇呢。她常常很忙，可是她喜欢忙。有时候休探亲假，院里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他而不准假时，他也抱怨，但是他的抱怨只是为了强调和显示，强调他的重要，显示他的幸福。我非常非常的羡慕他，一个护士，医院里多一个不显，少一个没关系。人的悲哀莫过于自己的不被重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 我跟身处另一极端的燕南观点一致。理想没有了，学习却没有停止。才发现，没有理想的学习才是最纯净的学习。学习就是学习的目的，是大脑饥渴时的食物，是生活方式，愉快、平和。就好比吃饭，因为想吃了才吃，不是专门为补充营养、利于排便，胃口才会更好。那一段日子，除了医学书，我无书不看。能有那么多的书看，得感谢燕南。军俱乐部主任的老婆来医院生孩子，正好在燕南的辖区。燕南趁机要他拿书过来给我看看。现在想，那主任当时根本就是在敷衍我，逮着什么拿什么，不加思索，杂而乱，连当时的禁书都拿来了。我倒也无所谓，没有了目标，也就不讲范围，照单全收。什么啼笑姻缘、安娜卡列尼娜，什么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斗争、人类的起源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，乱七八糟，互不相干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被窝里看书，上身棉袄，脚底下蹬着个热水袋。外面天已经黑了，时间却还早，不到六点半。天太冷，宿舍里没有暖气，每到晚饭后，科里的学习室便挤满了人，看书、聊天、下棋，磨蹭到熄灯回宿舍，钻被窝睡觉。我轻易不去凑热闹，嫌吵。岛上风大，冬天更大，冬天的晚上尤其大，宿舍里面的风都有三级。我们医院单身的简易楼就坐落在海边，刮台风时的海水沫子都能飞溅到门外长廊的铁栏杆上，弄到铁栏杆上到处是被海水锈蚀的斑痕，如同烧伤病人愈后的皮肤。有人用钥匙开我的门，是燕南，他住在我的隔壁，每天晚上都得到我这儿来溜一趟，每天每天像医生查房一样。为了免受冷天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开门之苦，我给了他一把自己房门的钥匙，他也给了我一把他的。我倒是没有查房的习惯，只是食欲较好，而燕南房间里总有可吃的，他正在谈恋爱。谈恋爱的女孩子一般都有一个零食的无偿供应者。燕南对零食的兴趣不如我大，他不馋嘴。他那从岛外乘火车、乘轮船定期进来的包裹里的东西，大部分就都由我享用了。我不爱吃的，燕南才会分给别人。他的那位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，他对此满意。那时我们女兵都喜欢干事，而不喜欢参谋。战时出将，平时出相。和平时期，干事比参谋有前途。男干事、女医生是当时部队婚姻的最佳配方。那人出身贫寒，这也使燕南满意。他从小在军区大院里长大，看不起他熟悉的那些男孩子，认为他们没有分量。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孩子能奋斗到军区一级的大机关，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才华和能力。我没有见过那人，连燕南和他见面都很少，他们的感情联系主要是靠通信。燕南是在探亲时由家人介绍与他认识的，回来后不久就接到了他的信。那封信我看过，燕南需要跟人商量怎么回信。他被这个男生的文采给吓住了，信上这样写道：时序留意，日月如梭，晚风吻面，繁星满天。军营已经进入了宁静深沉的夜，我坐在窗前，思绪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，情感与理智 驱动了我的手，不觉欣然命笔。信的结尾是：愿我们的友谊能够穿过平原，越过高山，跨过黄河，飞过海峡，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。字是没得说，非常的漂亮，流体，我表示了佩服。我的字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学生体。然而说到燕南所谓的文采，我不敢苟同。燕南为此还跟我争得红了脸，我还是不敢苟同。气得燕南说，就算不怎么样，总比你我强。我寸步不让，哼，可能比你强，比我那可不一定。并当即欣然命笔，以燕南的身份给那人写了封回信，没他信中的词儿多，但用就在点上。燕南看完后就不吭声了。燕南的基本鉴别能力还是有的，服从真理的基本觉悟也是有的。门开了又关上了，熟悉的消毒液味渐进，我没有回头，被窝塞得严丝合缝，不愿意动。燕南走到对面我的脚边坐下，只要不是原则问题，他一向随和。 看什么呢，韩林？ 他问。当时我正在看丰子恺的《音乐知识十八讲》，一本很老的书，繁体字，纸页磨得都毛了。我把书合上，让他看封面。丰子恺是谁啊？他又问。我也不知道，他笑了起来。不知道你就看啊？ 哎，不看我干什么呀？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，小声说，哎，我说啊，你写东西挺好的，你干嘛不试一试啊？后来当我的处女作在部队最高文艺期刊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发表时，燕南说，你可是我发现的。 韩林坚强，热情，努力，乐观，热爱生活，但对待感情上，他的弱点给他带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。当他意识到并开始审视姜世安对自己的感情时，他已经明白了感情的真正意义，志同道合，相互扶持。姜世安在无法对感情随愿时，仍远远地关注着韩林，在他需要时给他帮助。虽然他们一直互相关心，互相支持，互相爱恋，可他们从不越雷池一步，保持着这份美好的感情。小说《大笑的女儿》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九杰，编辑张璐。我最初对姜世安的印象是特别能吃的穷孩子。在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我们一起寻找故障的线路，开始聊起各自的家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大笑的女儿》。《大笑的女儿》曾被人誉为中国版《廊桥遗梦》，剧情围绕四名男女军人的成长经历展开，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与感情。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面对爱情、婚姻和责任，又将如何抉择？这部作品没有其他军人戏的战争大场面，但胜在情感真挚和细腻。剧中相恋的男女主角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走到一起，带着缺憾的唯美。小说《大笑的女儿》，12月2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